好，翻到嚟今個星期嘅會事前瞻啦，咁啊喺錄音室入邊亦都有我大偉啦、安東尼啦、啊威廉同埋阿亨利嘅嚇。咁啊，今個星期啊點睇咧嚇？ 嗱，其實咧，我檢討翻上個禮拜啦，即係就算係你係嗰個 Euro 係上翻13830最高啦，咁其實都喺我哋嘅 range 裡面啦，即係我上個禮拜個 range 其實個水準都 OK 嘅。啊，即係譬如話個 Euro 咁啦，我哋。高低位我係俾13850到13480啦，咁即係當然我哋都講咗就係上個禮拜比闊少少，因為其實唔係睇得太通咯。咁但係佢最結果嚟講咧，高低位係13830同埋13651，咁其實都係即係完全喺曬我哋個 range 裡面啦。咁其實我一路都喺度講就係話啊，喺曬 range 裡面咧啊，唔代表係我哋準，亦都即係對於投資嚟講唔係好事，因為你起碼嚟講你掂到個頂或者掂到個底，你先會有機會沽或者有機會買噶嘛。啊，咁反而咧，其他 currency 嚟講咧，你譬如話好似啲澳洲紙啊、紐紙啊咁，反而真係話會有機會俾你做到咯。咁譬如話好似個澳洲紙咁啦，啊，另外俾個 range 咧就0.974上高，下低就0.952咁啦。 嗯。 啊，咁佢最高嚟講咧就0.9757，啊，咁如果我係真係0.974走去沽嘅話 ，set 定位走去沽嘅話咧，你係一定可以做到咯，而且亦都唔使點樣食驚風散咯。到你最收市的時候，如果以收市嚟計咧，啊0.9581嚟計，咁你以嗰個開盤價嚟講，你都係86嘅帳面利潤啦，啊，所以其實我係上個禮拜個 range 亦都係叫做即係咁多隻 currency 嚟講，冇邊隻真係走甩咗，叫幾好啦。咁今個禮拜嚟講咧，啊個美金其實而家我覺得係喺一個十字路口嘅。咁好多人都係睇淡個美金，譬如話睇個 euro 係會有機會見翻140，啊。咁但係我好似我上一節臨尾嘅時候我所講啦，就我覺得好多 currency 咧，即係包括英鎊啊、澳洲紙啊、加紙啊嗰啲，其實已經係冇乜力噶啦。咁而家係咪真係話撐住個 euro 啊而嚟，即係喺其他嘅 currency 嗰個出貨咧？咁啊，咁呢樣嘢其實係唔奇咯。 嗯，咁全部即係 euro 就強翻啦。咁其他貨幣弱，咁其他錢其實就去咗邊軌道咧？ 啲錢真係唔知走咗去邊喎，因為其實而家全世界嚟講，好似都冇乜真正嘅避風港喎。William，你話係咪啊？ 係啊，都係啊。或者如果你夾硬要講嘅，你可以話去嗰只黃金度。 啊，金啦，係啦，金應該上1355幾收市。 啊 啊，咁亦都可能係比較咩啲啦。咁其實嗱，我係睇兩樣嘢啦。第一樣嘢咧就我睇翻個油價啦。最低落個95幾，即係個紐約期油啊，就結果收市係97.85啦。啊，咁其實個油價跌嚟講，即係預示咗其實全球嘅經濟嚟講咧，就唔係話一件好事咯。 嗯， 啊，即係大家都覺得個經濟前景係會弱翻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個油嘅需求大嘅時候，咁就自然就會咩啦？即係將嗰個油推咗上去啦。啊，咁呢樣係其一，就係睇全球經濟嘅。啊，咁第二樣嘢影響個匯價咧。其實我哋要睇翻就係話咩咧？就係睇翻美國嗰個 U 啦，即係知識啦啊債券嘅啊。咁上個禮拜嚟講咧，其實嗰個美國十年 U 咧曾經見過2.48嘅， 係 2.48嘅。 嗯 啊，咁個美金弱嘅原因其實亦都我相信係同嗰個 U 係有關咯。個 U 如果你係譬如話跌到落嗰啲位嘅時候咧，啊，個美金係真係咩咯？即係變咗就少咗一個支持，一個支持點咯。 啊， 咁今個禮拜嚟講咧，嗱啊正路嚟講咧，本來大家都喺度睇住就係話咩噶啦？啊，聯儲局議息啦，喺29同30號。 29、30號啦， 係啦，即係呢個禮拜二、禮拜三聯儲局議息。咁但係而家因為經過出咗啲數據，經過咗政府停擺。啊！再經過嗰啲聯儲局官員嘅言論，其實大家都對於聯儲局佢會唔會有任何嘅即係退市行動咧，大家都已經不寄厚望噶啦。因為而家個 market 咧，大家都預期係要等到2014年啊，或者係3月或者以後，佢先至會有條件踏出第一步。 嗯。 啊，咁所以大家都對於今個禮拜嗰個 FOMC 即係個聯儲局議息咧。不會有啲乜嘢大嘅期望，反而個焦點咧就落咗去美國公司嗰啲業績啦。因為今個禮拜咧就包括就係蘋果公司啊 Facebook 啊呢啲咧都 IT 嘅， 係啦 ，IT 公司啦 嚇。啊，即係股市反而係會睇住呢面，就唔會睇住嗰個聯儲局。咁但係喺匯市嚟講，我就覺得就係話，因為大家都已經對於個聯儲局 個退市，即係減少買債嗰個行動咧，係不記厚望嘅時候咧，啊，反而美金係會有機會升啦，升翻上去，因為嗱，大不了就係話完全冇任何嘅動作，咁呢個係預期中咧消化曬啦。 嗯， 啊，咁如果佢真係話啊，啊，今年年底之前真係真肯踏出一步嘅，即係減少譬如五十億或一，即係五十億或100億嘅咁。啊，減少少少嘅時候，我諗對個美金個刺激作用咧就會好大好大咯。啊，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以直播率嚟講咧，啊，我都係覺得就係話低位買美金個直播率係高啲咯。William， 你點睇啊？ 係同意，因為其實美金而家去翻即係美匯指數計啦，去翻都係79.26，咁其實佢上去都係落翻去少少，穿個78上翻嚟。咁其實我對呢個位都都。呢、這個位入市其實係好直博啦，就係如果買美金嚟講都係。 啊，因為其實最主要嚟講，我覺得係因為其他嘅國，即係其他國家或者係地區啦嘅經濟咧，係暫時嚟講都係支持唔到一個太過強嘅匯價。啊，始終嚟講都係美金都係咩啦？美金唔會失去咗佢個儲備貨幣啊，儲備貨幣嘅 貨幣地位。 係啦，啊，咁所以 如果因為我覺得如果穩陣啲，如果大家又驚即係風險高啲，其實最穩陣你可以買美金沽日元，可能你個就長少少，你都會個勝算高少少咯。即係如果你怕其他直接沽佢， 咁樣。因為其實本身你我都同意就係話你譬如好似我之前講咧，就話個多啦 yen 嚟講咧，啊，大家個心態就係話個日本政府佢係覺得即係佢啊做嘅嘢係未完嘅。責任未完嘅，咁所以佢係應該係始終佢都係希望能夠擁到個 yen 落去嘅，啊，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97邊嚟講，你買個多啦 yen 或者沽個日元啦，啊，其實個勝算係幾高咯。 嗯，但係佢加呢個消費税呢個影響會唔會又令到嗰個？ 其實對 yen 嚟講都係一個負面嘅，呢一樣嘢，所以更加應該，如果你睇呢一樣嘢嚟講啦，你更加應該係沽 yen。啊，咁而家入唯一支持 yen 嘅因素就係咩啫嘛？就係佢嗰個叫避風港嘅地位啫嘛。啊，咁但係我之前已經曾經講過啦，就係話你一個地方你一定要貿易有盈餘啊，而你嘅經常帳赤字亦都係有盈餘，即係有雙盈咧，你先至會有條件做一個避風港嘅。咁但係我哋見到就係話日本嗰、那個。經常帳都仲係有盈餘，因為佢海外個即係企業，海外企業即係個跨國企業嗰個收益多啊嘛。啊，咁但係佢個貿易嗰度其實已經係連續十幾個月咧，係已經出現翻赤字噶啦。咁上個禮拜一嗰個啱啱出嚟嘅數字咧，就去啊九月嗰個貿赤咧，應該係9321億嘅 yen。 哇！ 啊，咁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就係話，如果係咁嘅話，你再加埋經濟，日本經濟咁多隱憂，包括人口老化啊，本身經濟亦都係有咁多天災人禍啊，咁即係我覺得個 yen 係冇乜條件再見翻90樓下咯。 嗯， 我同意啊，我都覺得日元咧，其實即係以前啦，我哋過多日元都係一個避險貨幣，其實我覺得佢而家可能即係本質上開始變咗。即係唔係一個避險貨幣，反而一個好冒險嘅貨幣。如果你再炒一份，因為 人口啊，有三分一都係老人啊，生產力咧就不斷下降啊。 佢最緊要貿易赤字嗰度係影響幾大。如果佢連佢自己有幾個幾，即係你睇下日本嘅品牌啦，引以為傲嘅品牌，而家其實都逐漸都好似嗰個光環已經可以褪色啦。 其實 佢嗰個貿赤大咧，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真係福島嗰即係嗰個海嘯地震事件咧，啊，令到佢關閉曬所有嘅核 夠電啊， 核電發電廠啊，咁變咗就係話佢而家係要依賴其他嘅能源去做嗰個發電。 咪最近又好似開翻啊，嗰啲核電廠。 佢唔係啊，應該都係全部關閉曬噶啦，已經。 嗯，我見到新聞又話，即係呼籲，因為真係全部唔夠電。 啊，咁佢而家變咗就話佢入口嗰個能源係多咗，先至令到佢嗰個貿易赤字係大咗。啊，咁所以而家其實日本官方嗰邊咧，亦都開始考慮緊，就係話會開放一啲咩咧，一啲即係以前唔出口嘅，即係嗱，我哋都話啦，以中國同日本咧就好強烈對比，中國咧就好嘢就運曬出去，衰嘢就留喺國內自己食嘅以前。 嗯。 啊，咁日本咧就好嘢就留喺國內。 啊，次一級嘅先至會出口去外國俾人食嘅。 嗯。 啊，咁但係而家個情況咧就好似逐漸變咗。啊，中國而家因為本身咧啲國民咧已經係有錢咗，所以好多好嘢都留翻喺國內。 嗯。 啊，咁而日本嚟講咧就好，而家咧就你見到就係話去嗰、那個，譬如話個貿易越嚟越大嘅時候，要諗下就係點樣可以令到個貿易嗰方面即係比較平衡翻嘅時候咧，佢亦都開始將一啲以前唔出口嘅，譬如食品啊或者其他嘅嘢咧，啊就開始考慮緊就係話會將佢出口。 嗯。 啊，咁呢樣係比即係幾大嘅變化咯，大家亦都需要留意咯。 OK。 啊，咁講翻今個禮拜嘅匯市嚟講咧，就我始終覺得就係話個美金跌咗咁耐嚟講咧，即係跌到落去個美匯指數跌到落去79邊啦。啊，我覺得應該都係差唔多噶啦，即係個 Euro 你話個即係一柱擎天啊，一夫當關頂住咁，但係究竟佢會唔會咩咧？啊，會唔會仲有咁嘅上升空間？即係太大嘅上升空間咧，我亦都唔覺得啦，因為其實歐洲嗰邊係好得咁緊要，不過歐洲問題始終仲未解決嘅，係啊，即係歐債問題啊。咁第二咧就話其實個 Euro 強勢亦都開始已經有人走出嚟講嘢，即係尤其是法國啊。啊，或者經濟弱嘅國家，其實佢哋都已經覺得就係話頂唔順，因為你個 Euro 強咧，係除咗影響個出口競爭力之外咧，對於旅遊業亦都係有好大嘅打擊嘅。啊，咁我哋知道歐洲其實好多國家都係要 靠旅遊業嘅，係東歐啊、南歐， 尤其是希臘啊，即係希臘嗰啲咁。啊，你冇個旅遊業嘅話，成個國家死曬。 啊，希臘都係睇下啲爛石嘅啫。 啊，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嗰個啊 Euro 係唔會有太大上升空間啦，或者我哋再比一比今個禮拜個預測個波幅啦。 嗯。 啊，即係我覺得個 Euro 嚟講咧，就人哋個個睇140咁，我覺得就係140咧，就即係好似有少少過分啦。即係我比到盡佢哋講咧，啊，都係13880。今個禮拜個 range 嚟講咧，我比咧就13640到13880。 係。 啊。咁、那個 yen 嚟講咧，亦都我覺得就係暫時嚟講都仲係炒緊 range 嘅。咁、那個波幅嚟講咧，就係96.40到98.80嚇。咁、啊、可以喺呢個波幅裡面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高估低買咧，那個風險唔會好大咯。啊，咁、那個榜嚟講咧，我覺得應該高位上個禮拜見咗噶啦。啊，咁你而家要上翻162.5樓上咧，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困難啦。咁所以今個禮拜 range 嚟講咧，啊，我都係 set 都係15980到16250。啊， 16250 系啦，咁而嗰个瑞郎系比较强少少，一来嚟讲就系话瑞郎系跟住个 Euro 走啦，啊，第二咧就系话如果你日本纸你系有一个避险作用嘅话，咁你瑞郎亦都会有啦，啊，咁所以个瑞郎系会强少少嘅，咁上个礼拜我个预测其实亦都系个瑞郎系比较有少少跌眼镜咯，咁但系今个礼拜嚟讲啦，个 range 我估计都系0.8860到0.9040。 90.40 系啦，即系我都系用翻上个礼拜个收市价嚟讲，每边抹啲咁，即系我觉得唔会太远咯。啊， 系。 咁至于话商品货币方面咧，就我觉得应该系个顶应该系见咗噶啦，即系唔应该今个礼拜都见唔翻上个礼拜个顶噶啦。啊，个澳洲纸我俾个 range 咧就系0.9420到0.9650。 系。 啊，个纽纸咧俾个 range 系0.8120到0.8380。啊，咁而個加指嚟講咧，就係1.0320到1.0520， 都係呢、這個都唔點講呢個位置再落啦 嚇。係啦，即係我覺得就商品貨幣我會比偏遠少少啦。咁而整體嚟講，我都係覺得個美金咧，我都係略為睇高少少啦。今個禮拜， 嗯， 啊，我相信即係79，你就算穿都唔會跌得太多噶啦，即係個美匯指數。 嗯。 啊。 嗯、好，咁今个礼拜嘅前瞻就到呢度啦。咁有啲听众咧，可能咧会对啲交叉盘有兴趣嘅。咁或者我哋下个星期咧，再啊详细啲去睇下点样讲下个交叉盘，或者美汇指数啊点样影响啦吓。 OK， 好啊。 咁啊，今个礼拜时间差唔多，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